吸引你一辈子想追求，包裹大地的尖锐枕头，怂恿你去刺伤自我，每次邂逅每次分手，就当长长线念念念旧，享受过了看似甜美的噩梦，只好那年虽然逃避借口。想不通，想不通这些悲欢离合，有没有个逃出的门口？想不通这些你情我愿，有没有人活出自我？活到了这年头，最好你别无所求。真能无所求，岁月就没法偷走什么。但没了七情六欲的日子，你问这有什么好过？如果希望一切能见得你想太多。 木工歌手他是陈思伟，活到了这年头。 刚刚的大猩猩捶胸是示威吗？ 对啊。 跟我吗？ 对啊。 对，为什么要对我示威呢？ 因为我就是我喝这么多东西很棒啊。 你说你健康，我生病这样子。King Kong。 都过了一个周末，你的感冒却都还没有好，我都不知道你到底在看什么医生。 哦，我医生是今天才去看的，医生我是今天一早才去看的。 哦，因为上周末没有医生可以看吗？ 对，然后去看了医生以后，医生告诉我一些蛮惊人的事。 你是女的？ 蛮惊人的事实。 其实你是个女的。 其实我是个女的，我还站上了 Super Bowl 唱那个。 而且一样穿高叉这样。 Born this way。 好，然后咧。 就是我吃了很多不该吃的东西。 像是 在过年期间，因为我过年前的时候就开始在咳了嘛。 嗯。 然后过年期间我喝了很多很多的笋汤。 笋子不能乱吃，你知道吗？ 为什么？ 笋子它不是一个很优秀的食物。 笋子不优秀哦。 我忘了笋子是太 寒 还是怎样，不能吃太多，而且笋子煮汤也就算了，它其他很容易变腌制品，那个对胃的负担也很大。 是哦， 那个不能，就像是你吃蹄膀旁边的笋丝，你只能适可而止。 好，反正就是笋子然后连煮汤都不行。然后再来，我很喜欢吃白萝卜。然后这个白萝卜是寒的，可能大家会知道吧，对不对？ 对 对，所以白萝卜也是不行的。可是我吃了很多的白萝卜，还有白萝卜汤。 那你是不是自找的？ 然后呢，在过年期间呢，我的妈妈不知道为什么买了香蕉，就要我一天吃一根啊。香蕉也是不行的。 而且你知道，如果你肩颈酸痛啊，就是你那个，反正你筋骨 对 不舒服的话，也不能吃香蕉。 对。对，干嘛要捶胸？ 我的知识比你多太多了。 狂喝，狂喝！ 你在过什么活你？ 然后呢，还有说到就是什么咳嗽啊，什么冰糖，什么冰糖炖水梨哦，然后冰糖炖苹果，都是不行的。水果都大部分都是不行，过又过酸，只要任何有酸的东西都会让你的咳嗽更加严重。 所以结论就是你只能喝温开水。 对，就是你能吃跟喝的东西哦，你就是要忌那个啊，忌所有刺激性的、辣的、酸的， 恋爱， 对喉咙刺激，不是对心理刺激啊。 哦， 然后还有什么葱姜蒜那一种啊？ 那你今天吃麦当劳跟薯条是怎么一回事？ 炸的不行吗？他没有说炸的不行， 废话。 为什么不行？ 油炸的就是刺激性食物，薯条炸薯条就是刺激性食物。 炸只是刺激的、哦，他没有写在单子上。 你少在那边给我给 他没有写在单子上 哎、欸，演戏哦。 难怪我刚刚录音咳得快往生，怎么会这样啊？ 今天是2月7号星期二，欢迎你来到今天的青春点点点，我是玛丽。 我是等一下有可能今天你会听到我是疯狂咳嗽的马克， 因为他不知道炸的是刺激性食物，所以他很开心的吃了麦当劳。 对啊，我还想说他没有葱姜蒜最安全了， 春长好， 超安全的。 我们有一个因为我个人行政上的失误要跟大家说声抱歉，原本这个礼物在上个星期五的凌晨就应该要送给大家了，但我忘记了。 以及小熊为你先礼，现在请打02-3639-9555，精致好礼就送。 所以我们只好在这个很紧急的时刻来送给大家， 送好多、哦、送十张票诶。 对，可是因为这个票哪里紧绷呢，就是它就在今天， 就在今夜，就在今夜。 哪一部片呢？ 乐高。干嘛干嘛？ 你好棒。 干嘛？乐高啊。 你没有讲时间地点啊。 等一下哦。诶，他的票上这边没有写他那个名字诶。 不就蝙蝠侠吗？ 乐高蝙蝠侠电影，但这是中文版的哦，而且是 2D 的。 嗯， 好 ,2D 中文版的试映会在今天的晚上在内湖的哈拉影城晚上的7点钟。所以如果你想要看的话，现在就打电话给我们吧 ,02-2363-995,02-2363-9955。配音的人清一色相信音乐。 有阿奎对不对？ 对啊， 阿奎是配小丑吗？ 我不知道他配什么。 还有呢？ 还有叮当，还有乱弹阿翔，还有谷谷，还有佳佳，还有五月天玛莎。怎么哇？ 翔哥配谁啊？或者是蝙蝠侠？ 哇，二 D 中文版哇，02-2363-9955， 相信音乐怎么办到的、啊？ 哇！ 那是卑微的肩，我孤独站在城市天际线，别问我何来何晒，我只是渴望飞得不如泪，善恶的分界不是对立面，而是每个人那最后纯洁的方向，都逃不过考验。有没有一种考验，有没有一些淬炼，拯救了世界，就像英雄电影情节。有没有一种信念，有没有一句誓言，呼唤黎明的出现。 是想找谁淹没着人们生存的尊严，文明在巅峰某天，人们和蝙蝠却逐回洞穴，那最近再也看不见，都躲在法律和交易后面，善恶的分界不怕难分辨，只怕每个人都关上双耳和双眼，都害怕去改变。有没有一种改变，有没有一次创恋，结局的完美就像英雄电影情节。有没有一种信念，有没有一句誓言，呼唤黎明的出现。 Yeah. 手相接，当我们怀抱信念，当我们亲身扮演英雄电影情节，你就是一种信念，你就是一句誓言， 再加上五月天的《黑暗骑士》12点17分，请问我们的乐高电影票是不是还是持续的在赠送当中？ 对啊，我动作很慢吧？ 对，因为我们男服务员动作比较慢，但是如果你今天晚上7点钟想去哈拉影城 ，right？ Right， 想去看乐高蝙蝠侠乐高的话，欢迎打给我们02-23639955 23639955。 我觉得慢才是对的、欸。 怎么说？ 因为让网路就是可能在 App 收听的人，他们现在听到，他们才刚好打电话进来，对不对？ 对， 对呀、啊。 然后你又可以等到我们非常慢条斯理又具有高度礼貌性的服务员。 服务员，白痴， 骗子。So you stay on my mind, 24/7 on my mind.And I keep reading it to every one of your moves, every little thing you do, thinking, should I pursue you? Should I pursue you? Oh, do. So I start making plans, take you out to slow dance, light up a romance, wrap your hands in mine. Then I hold you, and we get closer, and I want you. And I wanna drive you crazy, love.How can I just let go if you're rising, yes, but you will fall in love. If I were a painter, you'd be my Mona Lisa. If I were a scientist, babe, I'd find the right chemistry and show you say yes to me.Drive you crazy till you be my baby. I'ma drive you crazy till you be my baby. So I'm back in my room. Yesterday's ended too soon, way too soon. Staring at the canvas, watching the time pass by.I got all of my colors spread out around me. A glass of champagne is almost empty. Every stroke I make is a stroke on your body. Run my mind through your hair, it's only you I see. So I start making plans, take you out to slow dance. Light up a romance, wrap your hands in my hands. Then I hold you, we get closer, and I want you. And I'm gonna drive you crazy in love.How can I just let go if you're asking it? But you won't fall in love. If I were a painter, you'd be my Mona Lisa. If I were a scientist, babe, I'd find the right chemistry. So you say yes to me.Drive you crazy till you be my baby. I'ma drive you crazy till you be my baby. I'ma drive you crazy till you be my baby. I'ma drive you crazy till you be my baby.请问我们送完了吗？ 还剩你2张， 还没送完， 还有一份。啊、我觉得以后我们可以把这个节目转型为赠奖节目，你觉得怎么样？ 其实如果有一天整个小时都在赠奖各式各样的奖项， 对，各式各样， 不止电影票，然后也有比如说玩具、 微波炉、 书、微波炉有点难啦， 水波炉。 面包机， 不说随行杯还比较可能之类的。 我们没有极限，就 是什么什么健身房 体验，希望我们可以做出一个，对，希望我们可以做出一个，就是都一直送很好很好礼物的广播节目。 还有一通你要吗？欢迎打给我们0223639955。居然有人说打不通，怎么可能？ 现在明明就狂通啊，狂通狂通！ 刚那首歌呢是来自 Robin Thicke《Mona Lisa》，最后一个幸运儿，我们等着你，诚挚的欢迎您打电话给我们。 哪里记载第一个桃花醉？谁在哪里点买第一只紫玉钗？我在这里见怪更怪，结果电影里恋人家的海，更想去看海，穿过人家的爱，更想找爱。你哭起来，我笑起来，多为了爱，爱，爱。有一天翻开辞海，找不到爱，花不开，树不白，还是更伤怀。爱，还是会期待，还是觉得孤单太失败。我爱，孤，我在。可不肯躲起来，站在寂寞的人能不能站起来？我在这里陪你无奈，看过相处里面人家等待，更习惯等待，穿过人家的爱，更想找爱。你喊出来，我静下来，多为了爱，爱，爱。有一天翻开辞海，找不到爱，花不开，树不白，还是更畅快。爱，还是会期待，还是觉得孤单太失败。我爱，独我在。回不去满天满地的尘埃，买不起满街口袋的品牌，你们起来，我笑起来，可以爱。会不会整个时代只有一个港版，追不爱仿佛不存在，不明不白，不分好歹，都为了爱，爱。爱有一天翻开辞海，找不到爱，花不开，树不白，还是更伤怀。爱，还是会期待，还是觉得孤单才失败。我爱，孤，我在。 还是有四成的 coin 部队拿到了票，在我的精心天罗地网的设计之下，他们还是突破重围得到票了。最后一位他真的是锲而不舍，然后大家打电话可能就没有像他这么的执着。 有时候执着会让你等到你想要的东西的， 这叫皇天不负苦心人。 正歌金曲 设计桌面荧幕锁定都是你，几万遍事情 脑袋想的心里住的满满都是你。 Baby baby 我只想让你安心，我的心里只有你这个小主兵。 Are you kidding me， 你怎么又闹脾气，究竟是我让你不开心，还是什么原因？你查看我的手机，翻不到暧昧讯息， 我爱你直达心坎里，你怎么就是不相信？你说我长得花心，你始终放不下心。 我是田雅霍，情人间总是有演不完的小剧场，而爱情里的酸甜苦辣都是彼此最美好的回忆。 手机桌面荧幕锁屏都是你，指纹辨识器和密码都是你设定。Baby， 我只想让你安心，我的心里只有你这个小情敌。 这是我的新歌《小醋瓶》，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里听了都有酸酸甜甜的感觉。 休息一下，听广告喽。 郑同学高二， 以前念书课本上画满了荧光笔，花一小时只背一小段，回头看还是没有重点。在普林斯顿学到有条理的思考和清晰的逻辑，一下子就抓到重点。过了很久在复习的时候，就像刚刚念完一样印象深刻，这种清楚知道自己在念什么的感觉真好。 普林斯顿超强记忆训练免费试听，请拨02-2768-5887 2768-5887。 Princeton The Memory Experts。 2017最精彩的音乐冒险，海洋奇缘电影原声带，金球奖入围，冰雪奇缘后最新力作，海洋奇缘电影原声带特别收录阿令中文版电影主题曲，环球勇敢启航。 我是杨成军， 少在那边你从不曾爱过我，言不由衷是因为你、yeah、还爱我。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12:28，欢迎你继续回来青春点点点，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我觉得我们可以去那个后面的 cable 台开一个电视节目。我那天转电视看到后面那个90几台，他们差不多也都是一男一女的配置，然后 年纪有点出入吧。 对啊，然后接电话，这就是我们的未来吗？ 会回到 cable 台吗？那不是很怪？ 就是。哎、欸、哦，你来啊、哦！ 那我们在聊什么？ 闲聊。然后 画面呢？ 画面就是两个人坐在，就像这样，只是那个台子他们坐在同一侧， 嗯， 对，不像我们现在坐对面，对 对，我们坐在同一侧，然后也不一定要看镜头，其实就看着电话，然后就聊天，哦嗨，那、啊、你好，好你好啊，大部分讲闽南语， 那怎么打看？ 然后我今天就问了，因为他那个号码是05开头，然后05开头好像是 台中 嘉义，好像是嘉义那种云嘉地方， 嗯， 它是05，然后一个 dash， 然后后面是3多少多少多少， 嗯， 可是因为现在这种有些都很奸诈，它其实可能是一个053开头，或是一个什么0530开头， 哦， 就像0204，如果它伪装成02。049，都走都走都走，所以他不是，他要让你以为是大台北，他可能不是大台北， 嗯， 所以我就不敢乱打，而且打进去我也不知道跟他们聊什么。 可能现在长辈们都能打的话，应该他们应该不会愿意花很多钱在这上面压。 I don't know， 我今天下午就问了立马帮忙，不过因为我是听网路的，所以你来不及帮我解答。 嗯，但就算我看到了，我也解答不出来。 但听众 Wells 说是比较贵的，他说那个电话钱贵。 02-2363-9955，一个星期一开始，今晚的青春期543，你有什么话想跟我们说的吗？ 我们的电话钱秀， 有那么便宜吗？ 就室内电话，如果你用室内电话打的话，嗨， 喂，你好， 嗨，你好， 我是喜悦将军， 嗨， 我好久没打进来了， 对呀、啊，你都去哪里了呢？ 上个礼拜一整个礼拜没停， 为什么？哦，因为过年。 过年太开心， 哎、欸，为什么开心？ 因为一整个礼拜都不在台北。 去哪？ 去台南、高雄、台东、花莲， 好多地方哦。 那有塞车吗？ 就环台湾。 有塞车吗？ 塞车，我不太清楚，我都在睡觉。 孩子的权利嘛。 真的哎。嗯，那有拿很多红包吗？ 红包都被收走了。 哦、oh ， 那有跟你同年龄的表哥、表弟、表姐、表妹、堂哥、堂弟、堂姐、堂妹吗？ 有，差一点点。 那你们玩些什么？ 玩就在台南晃，因为他们住台南。 嗯 嗯，然后就台南吃一些东西啊，然后反正晃来晃去。 他们带你？ 没，就是我，反正就是大家一起走。 大家包括就是阿姨、叔叔那种。 没有，爸爸妈妈、妹妹、我表哥、表姐。 表哥、表姐是妈妈那边的嘛，对不对？ 对，舅舅的。 干嘛？你干嘛看着我？干嘛看着我笑？ 觉得好笑啊，不行啊！ 我不喜欢这样，我不聊了。 我只觉得你聊得很仔细，我觉得很可爱。 我想知道年轻人要去哪里玩吗？ 嗯。 那台南你吃了什么觉得很 amazing 的？ 牛肉汤。 哪一家？ 文章再过去一点。 文章过去一点的牛肉汤哦。 对，不是文章。 好好好，记起来，记起来。 文章再过去一点。 嗯嗯嗯。 然后还有一家是一家辣椒冰淇淋。 辣椒冰淇淋。 也是在文章再过去一点。不过是不同边，它跟那个牛肉汤不同边。 嗯嗯嗯嗯嗯。 都不错吃。 好哦。 然后我们还去打保龄球。 哇。 你们猜我人生第一球打得怎么样？ 我猜。 人生第一球哦，洗钩。 对，没错。然后。 第一局的分数是不是？ 然后之后没有，然后因为我是跟我表姐还有我妹轮流打， 嗯， 然后之后你们猜我打到几次？ 打到几次？什么是打到几次？ 我们打两盘， 嗯， 我大概打个五，我应该有到五次吧， 嗯， 你猜我打到几次？没有，我打到六七八次啊，七八次， 嗯， 你们猜我打到几次？ 那到底你要问的是什么？ 你说打到几次是倒了几个瓶子的意思吗？ 还是有几次不是洗钩？ 打到瓶子几次？ 打到瓶子几次哦？你说我七八次里面打到瓶子几次？ 两次， 做一次，其他全部都洗钩。 嗯，那你的表姐跟你的妹妹的表现如何呢？ 我妹全倒一次。 哎呦，你妹怎么讲？ 就我想一下哦，运气太好，因为她刚好就丢出去打到。 丢出去打到， 就是滚出去，刚好打到对的角度，在对的时间就打到就中了。 哎，你是不是在讲废话？保龄球不是就这样吗？ 他第一次打，所以一切都很新奇。 哼， 对吧？ 你以后想要继续去打吗？ 我打电动好了。 好吧。 嗯， 谢谢你，起飞将军。 OK， 好，谢谢， 拜拜， 拜拜。 好久没打保龄球了。 台北没有地方打， 我要跟你对战。 台北只有圆山，圆山很旧，圆山太旧了。 我要跟现在台北只有圆山哦，只有圆山吗？ 还有板桥，可是我记得板桥也蛮旧的，好像没有信。飞龙那排超久，飞龙人永远都炸开。 那我们开一间保龄球店。 之前你家附近已经有一间倒了，你不知道吗？ 对啊，因为它太贵了，是不是？ 他开那个地段没有办法，一局一百。 一局一百太贵吗？ 一局一百算贵哦。 哦，是哦， 算贵吧。 我们租一个地下室，我们租一个仓库。 以前明星志愿，我的艺人上节目保龄球赛，我都帮他们夺得很高的分数。 我都是快问快答，夺得很高的分数。 02-2363-9955，嗨，你好。 喂。 有人说飞龙平常没有很多人。 嗨嗨，你好。 哦， 就是你。 等等，我先把 app 关掉。 好，有人说西门町也有，西门町我怎么没印象有保龄球馆 ？YouTube 哦。喂，嗨， 你是那个什么尾牙无望？什么？哦，你是谁？ 我是订购专线呢。 哦， 订购专线，你好棒。 专线你好。 嗯。 啊。 我今天本来放假， 然后呢？ 然后我接到电话，所以我就来上班了。 嘿，嗯， 还有我们公司的尾牙很神奇，大部分人都不知道哪一天是尾牙，到尾牙前一天大家才知道，原来那一天是尾牙。 哇哦！我今天走进公司，我才知道，哇，原来这周五是春酒啊！ 因为的确是今天才公布的 啊。 然后他们就直接说：“哎，你留守，就那尾牙的前一天晚上，他们就跟我说：‘哎，你明天留守。’我就说：‘哦，就这样。’ 嗯 嗯， 好沉默，好冷淡哦。 不是啊，这有点难接，要接什么？” 嗯，我也不知道。哦，还有我们公司每个月的聚餐也都是一样，我永远都不知道有聚餐这件事情。然后每次他们吃完回来都跟我说：“哎，你怎么在办公室？每次点名都没有点到你。”哎， 可是你真的有很想参加公司的聚餐吗？ 是没有。 那不就刚刚好？ 可是他们每次回来都会讲，他们说：“哎，你怎么每次都没有去？” 因为他们就是看到你很尴尬，一定要客套讲几句，他们也不知道说什么的话。 哦，是这样吗？ 所以就是固定的台词，就是看到你说：“哎，怎么又没有来？哎，怎么又没有来？哎，这里……”他们也不一定是真心的在问啊。 好像也是。 我觉得有时候 social 是蛮累人的一件事情，耗精神力。 嗯， 这个还是算了。 可是我平常在办公室不讲话哎。 所以呢？ 所以也没有人会主动跟我讲话，所以他们也不用特意跟我 social 啊。 我是说你不用去，不用耗你的精神力，很棒。 哦，好哦。而且我刚去卫生纸，对，去厕所看一下，厕所没有卫生纸。 所以你就用手擦屁股了？ 没有，那是前几天的事。 那怎么办呢？宿舍管理员， 我用水冲一冲，然后到办公室拿纱布擦。 纱布，你说就是人家跌倒那种三角固定法那个纱 布 吗？ 欸， 纱布 那大便不会从缝缝中出去吗？ 我已经先用水洗过屁股了，因为水龙头在旁边，但是只是没有卫生纸而已。然后我就 出办公室，我唯一能找到哪里擦的就只有纱布。我就拆了两包纱布来擦。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水龙头毕竟还是比较高，人的屁股还是比较低。你是怎么样把你的屁股放到那个脸盆上面去的？ 我没有把屁股放在脸盆上面啊。 那怎么样用水龙头冲它呢？我很难想象那个姿势。 我用手沾水，然后洗我的屁股。 哇呼！抠屁。 对，就是抠屁，没有抠，就是。 You are 抠屁。 就这样。 臭臭的。 没有，洗得很干净。 好。 嗯。 那 拜拜， 开心值班哦，哈， 好， 拜拜。 12:41，02236399555，嗨，你好 ，Hello， Hello. Hello. 你是谁？ 春雨。 什么雨？ 春雨。 啊，对不起哦。 春雨。 哎、欸，春雨你好，春雨要跟我们说什么？ 我真的觉得我好累。 怎么会这样？ 因为明天要返校打扫。 要打扫了。 可以不要去吗？ 然后2月9号又要去比赛。 比什么赛？ 手执鸡。 什么坐执鸡？ 手执鸡。 手执鸡？ 嗯。 手执鸡是什么比赛？ 嗯，就是你要动手做一台飞机。 这么厉害？ 对。 手执，那个执是哪个字啊？ 执。 头直啊，头直 的 直， 对，那 个， 手正直，所以是一个纸飞机大赛就对了吗？ 不像，它不是纸，它不止纸。 所以，你们的材料是什么？ 你所有材料你都可以用，你只要自己带就好。 铁片也可以， 对， 马达也可以吗？ 对， 不行， 马达不行，它不能有动力。 对，就你只能你自己丢， 只能自己丢。所以我也可以用羽毛做，也可以用，我可以做一只鸟出来吗？ 可以啊， 你可以， 也许你可以得到特别造型奖，但你要在一定的时间里面做完。 那我可以找一只就是我家养的小鸟吗？ 不能， 也不能有动物的。 对， 不能是生物，不能是生物，不能有动力。 嗯。 然后手执机任何材料都可以，然后做出来。 对。 對，然后我可以在那边玩很久，然后其实最后折了一只纸飞机出来吗？ 不行。 为什么不行？ 它基本上就是你不能。那个叫什么？你是可以玩很久啦。 嘿、hey. ， 你在那边搞很久，然后最后搞出一个很烂的东西，然后你就被废掉。 被废掉？ 对。 谁废掉？谁废我？川普吗？You are fired. Just do it. 你把他逗得很乐哎。 所以我可不可以折纸飞机参赛嘛？可不可以？ 可以。 可以，只是那个就是比不赢你们就对了。 对。 所以你们手执机真的可以飞多远？ 最长我忘了。 我知道那个手执机是不是有时候会有点像那个外面卖那种保利龙板，然后组合起来，前面螺旋桨可以吧？ 可以。 然后所以就是你丢出去以后就呼，就这样飞， 差不多。 啊，这有一个比赛啊？那你自己的最佳记录是多少？ 我自己的最佳记录，好像。 嗯， 看来不太妙，不要勉强他讲。 想不起来。 对，不好意思，记性不太好。 你现在几岁啊？ 13啊，国一。 13岁，国一。你从什么时候开始玩手执机？ 从小六的，小五暑假开始。 小五暑假，所以机龄3年，这样算长的还是短的呢？ 中的。 中的、哦。 我觉得中的。 你觉得嘞？ 我不知道啊，我没有参加过这个比赛啊。那你会就是丢出去以后像暴走兄弟一样在旁边跑，说快快点超越他，超越他，冲啊冲啊！ 他不是超越比赛，是比说你滞空时间多久。 那很快就结束了，你也不用跑多远哎、欸。 对啊，你不用跑，你只要走过去把它捡回来就好，然后不要被手机 PK 的。 好空虚啊！但坐有几分钟可以坐。 坐有几分钟？ 嗯， 好像比赛会定，他不会跟你讲， 不会跟你讲。 对，他不会事先跟你讲。 怎么可能坐的时间不是固定的吗？ 所以我今天有可能抱了就两大箱的材料过去，然后他今天突然跟我说：“不好意思，今天我这个比赛坐飞机只有30秒， 带太多，你只需要坐一架。” 我 只需要坐一架到两架。 我想要试验一下亚克力啊，我想要试验一下其他材质啊。 他跟你讲，你在家试验用，你不用来。 啊，好吧，那，哦，不好意思，这个蛮快乐的，你不开心哦？ 为什么开心呢？我现在还失恋呢。 你现在在失恋哦？你交往 你失恋了，怎么那么可怜？ 哦，失眠啊。是不是因为白天睡太多？ 不知道，我白天睡到11点 而已。春雨是不是之前打电话进来说来砸水表喽？那是不是你？ 对啊。 为什么都没有同年纪的同学在听啊？就是我们的十三岁就只有你，我觉得好孤单哦。 因为之前有很多， 真的吗？真的吗？ 导游啊， 导游， 嗯， 导游是谁？他有打给我们过吗？ 好像有，我 导游是你同学哦， 不是， 也是一个十三岁的人，是不是？ 对。 还有没有？今天还有没有十三岁、十二岁可以打电话给我们啊？ 你要强力征求十二、十三岁的青少年以及青少年。 真感觉好像色北北哦， 好像什么 色北北？我有没有要对你干什么？你在想什么？你肉体 一步就是要争那种少男少女，然后不知道要干嘛？ 要干嘛？ 我要把你们煮来吃了。长生不老， 我觉得我遇到疯子了， 辟邪， 白痴。 我觉得我遇到疯子跟白痴。 村长好， 我不主持了。 哎、欸，你再把他逗得很乐，你们是同学。如果你是他的表哥，他有多快乐？ 嗯， 你赶快安慰一下他，现在不开心啦。 我比较不开心吧。 我叫春雨安慰你啊，我说你赶快安慰一下男主持人啦。 村长不要太生气，开玩笑而已。 我 没有这样的小人而已，不要这样。 我不是生你的气，我生我伙伴的气。我觉得伙伴这样对我真的很过分。 哎呀，没有关系，大人要有大量载上肚里能撑船，你的肚里能放坦克吗？ 可以放坦克。 不要太在意太多，在意太多会不年轻，会不帅呀，肌肉会长不出来的。 好，谢谢你， 祝你比赛可以直很远。 嗯， 晚安咯， 拜拜， 拜 拜。 柴可夫斯基国际音乐大赛小提琴首奖得主曾宇谦，挑战塔蒂尼《魔鬼的战音》与恩斯特《夏日的玫瑰》等名曲，展现小提琴的绝妙技艺，演出跨越300多年历史轨迹的作品。 曾宇谦首张专辑《梦幻乐章》。 每年春天都要回到台东走春踏青，跟着大地一起苏醒， 充饱了电才有动力开启一年的努力。 旅行最美的台东，纳鲁湾大酒店、银河酒店、银河行馆、花园酒店、会馆欢迎您。 0800-239-888。 没有人是怪物，我们都应该走自己的路。 你不是怪物，别害怕，谁来欺负。 秀郭修宇首张创作专辑《感动同名推荐抽象图》，弥勒佛制作，种子发行。 我是吴克群。 孤独是很上瘾的，我当初不晓得，你离开后，眼圈越聚越深，挥别没我空中。想家就爱点你 UFO UFO U Star 飞碟快红星，快红星，快红星，快红星。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本周的 UFO New Star Titan。 我是 Titan 的队长比利， 我是奥斯丁， 我是正义， 我是汉之。那在我们首张 EP Titan 计划里面呢，其实有三首歌， 没错。 那它各是什么样的风格呢？正义帮我们讲一下好不好？ 好，我们第一首首播主打 Made Me Crazy 是带有一点 EDM 的风格，嘻哈的元素在里面。 对， 那第二首呢？ 是晃。然后它属于比较重节奏，让人家听起来会很想跳舞的感觉。第三首则是守护星。 对，守护星就是在讲说对小情小爱，然后对粉丝是我们的守护星，我们也是他们的守护星。其实这首歌比较像是我们培训生时期的写照。那个这些粉丝呢，在我们培训的时候就认识我们了，那一路守护着我们到我们发片，真的是非常感激啊， 感谢大家。 许下的心实现的一天，那一天绝对会带着你远走。嘿，梦想的世界早已经跨越了边界。I love you 到时间尽头。回忆就像宇宙一样的沉默，在黑暗中摸索，听歌在牵挂在你脸颊，晶莹的泪光，所有承诺那些狂妄的梦想，要给你的天堂，还等待依然在将追逐的远方。

进来吧，请打02-2363-9955 02-2363-9955。 1:01，第二个小时的青春点点点，我是玛丽， 我是忧郁的马克。 嘿、hey ， 哎，我上线了吗？我到小飞侠、 yes, 上线了， 啊，上线了。那个童颜巨乳玛丽你好， 怎么今 天哥马克你好， 我不夯哎、欸， 怎么这么突然？ 你很夯好不好？ 我不夯，真的不夯。 哦，我今天要 完全不理我。好难过， 你就很夯啊！ 我不夯啦。 一件事，好了，让我讲嘛。 好了， 好了，我推荐一部电影，我没有推荐过电影。然后昨天跟我女儿去看的时候，觉得超级好看。 女儿、哦，《 海洋奇缘》。 对对对对对，真的大人，而且要国语配音哦，因为那马斯卡真的是太逗了。他那个男主角是马斯卡配音的。 《海洋奇缘》在演什么啊？ 他在演什么？虽然就是。迪士尼的那种一贯的那种猜得到剧情的，但是它的中间的过程就是觉得不管是动画啦对话啦很逗趣，我觉得不要爆雷太多，值得去看，真的。 不是你完全没有爆雷，因为我连故事大纲都不知道。 哦，大纲啊，大纲就是世界在崩坏， 嗯， 然后两位英雄神选的，一位是神选人，一位是大海选的女孩， 嗯， 你们要去完成这个使命， 要拯救世界。 对，中间两个人就是分开的，但是女孩出发去找神选人，这种过程她很勇敢，然后遇到那神选人，神选人是一个很臭屁的个性，这让马斯卡的配音太赞了， 她 就很逗趣，她一开始不要不要我不要，我是个神，我是神选人，这样子觉得很好看，然后最后虽然知道结局一定是 happy ending， 但是过程还是有一些波折嘛，就是我觉得很值得，在就大人也值得去看啊，有些感动的剧情，还有一些亲情之类的。 海洋奇缘， 对，国语哦，国语配音哦，真的很值得看，国语哦，真的很不错。 好的， 然后第二件事就是我今天想要生活马克，对， 你要让他买什么？ 对，也许会失败啦，我觉得成功几率大，我自己现在是50-50。玛丽有吃到饱吗？网络 没有， 没，那你有几G？ 3G。 三居哦，那两位一起生好了。 什么意思？ 你很难生我们吃到饱的活、 欸。我没关系，我就是试看看，我就觉得这个很艰难，但因为已经很久了，所以我想来挑战看看。马克那天说200M 是什么东西啊 ？Mega。 对啊， 200M 真的对，200M 怎么当憨哥呢？ 我本来就不是憨哥啊。 你要开个直播？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对啊，没办法开直播。 我的荷包会缩水，不行不行不行， 嗯， 不行，这样你就没办法当憨哥啦。 我就算开直播也没有人要看啊，这就是我最难过的地方。我的粉丝团人数， 因为你的直播很硬， 我的粉丝团人数没有在成长。 那其实玛丽也应该要吃到饱啊，像艾丽就是吃到饱。好，那我们先为什么？因为觉得是第一嘛，一定是觉得它贵嘛，没有那个价值。 对、 啊，对啊。 我们比较务实一点，我们觉得它没有那个价值、所以我们不愿意付那个费用。享受那个服务嘛，但是其实真的不贵，真的不贵。我稍微解说一下给你们知道一下，你们是觉得其实不贵。我现在已经付出了那么多，你们现在电话费是多少？这个比较私密，你们可以跟我说嘛。先马克好了，马克，你现在电话费多少钱？不是，我说基本的哦，都不要打，一个月要多少钱？ 就是一个月要缴多少就对了。 对对对对对，马克， 236。 236，哇，那真的很难挑战。好，没关系，236，我们记住这个数字。 好，236，我记住了。 对，那玛丽嘞？ 我好像400多，不会超过500啦。 400多，好。那你们电话现在最需要常常打电话吗？电话会都有超过吗？ 没有， 玛丽都没有超过， 我都打不到他送我的那个。 那马克嘞？ 我也没人可以打， 不太常打， 不太常打。有没有打超过？要不要打到300多呢？ 300，不会吧？ 不会， 不会啊。 好，那其实之前现在也应该沿用啦。我讲一个12月31号之前有个方案，就是699，大家都听过699吃到饱。中华电信，对，那个999吃到饱，其实它都有回馈给我们，但是我们不知道的人不会去拿到。今天我就是让你们以资用火。简单讲好了，700块， 让你们以之用 火，对，让你们以之用火， 哪叮当一当，啊，我们就要送啊嘞， 其实很值的。今天我就是要成功啊，我觉得我有50-50，所以我现在要当一个 sales 那种感觉。 好， 我们简单讲一个，知道吧？700块的费率，让你打室内、室外、往外，大概6-70分钟，这样700块，七百块哦，好， 然后可是三十个月的约就是700块，你要缴30个月。 嗯， 然后我可以给你8500，让你买手机。8500的话，你去除以30的话，他给你送你283块。283块减700，等于只要400多一点马力，其实就可以选择这个吃到饱。哎， 哎呦， 你其实 哎，可是要绑约，绑约要绑30个月， 30个月 很久，对啊。 不是，可是你8500是先拿到手上哦。 拿到手上以后，你知道你 iPhone 8你不能卖 ，iPhone 9你不能卖 ，iPhone 10你也不能卖，你都不能换。 另外觉得说，你就说手机都这么的贵，但是我跟你讲，我今天可以做到，我让你们一致用火，我可以私下跟你们说，每一个手机的价钱都是最透明的，而且市场调价多少就是多少，每月调价，假如说是。 每月调价什么意思？ 就是市场的最低价，就是我可以给你一个表，就是一个网页让人去看，这个你去外面比，了不起都差个300-200，就是当月最新的低价，不管是三星的 A7 还是 OPPO 的什么 R9 什么什么什么，它都有11500，搞不好下个月又会再调，每周更新的。 嗯， 这个8500你就可以来买那个手机。iPhone 也是一样， 那我拿来买手机不就不能扣掉我那个电话费了？ 不是，你不用扣电话费，你700你就是要老实缴，但是你在买的办的那一瞬间，他给你8500， 嗯， 吸不吸引人？ 那如果8500拿去买包包怎么办？ 不行，买包包、 哦、 只能买 iPad， 买手机，他店里有的东西。 所以你应该是你的意思就是说，下一次我想换手机的时候，就要说我要700块那个方案，你每个月要还我283。 嗯。 不是还你883， 他给我8500就对了， 给你8500，你就办那个6999的， 嗯， 然后拿到好，那我再举一个例子，999的好了，一样网络吃到饱，可能打的分钟数变成110， 嗯， 然后有市话，然后可是他的回馈当然是1200，就表示你每个月可以多支持，只要600块，每个月600块网络吃到饱。 嗯， 其实可以办啦、啊、你当然你要选一个，你选定一定要超过12000的物件，那个物件的价目表在网页上全部透明，你都可以看得到。当你知道以后，你就选一个13500，你只要带个1500丢给他，好，然后看电信费要不要预缴的话，有的要预缴的话，那你就缴，其实那都是会还你的，你8个月的电话费就扣掉了。 嗯。 之后的22个月，你就老实的缴999，就是这样。其实是可以的，可以办啦、啊。其实是这样，真的是。可是你如果去直营店，其实没有这个东西，因为他当初手机出来是19500，他就是死的了。他就是到一年后，他还是19500。可是你就要去，我跟你讲一个生活的地方去看，他那个价目都透明，手机绝对是最低价，了不起就赚你200-300，然后办的优惠的折，你要办。甚至你要办400，我记得台湾大哥大401块都还有3500哎、欸， 嗯， 就是你3500就是让你选了，你去挑商品，就第一你先挑方案，我只要401就好了，不，哦对对对，201哦，还200块， 男主持人你是不是在放空？ 我在放空啊，因为就是那都还是比我贵啊，我现在就是不想要给电信行超过300块， 不会啊，600块或者是480。四百一十几而已，410几网络吃到饱不是很不错吗？ 410几网络吃到饱 不是很不错吗？ 很不错啊， 很不错啊， 很不错啊， 还是不没有 fire 升不起来。 嗯，因为我觉得吃到饱只会让我变低头族而已。 他害怕自己变成那样的人。 我现在就是回复到200Mbps之后，我现在又开始在捷运上看书了，我觉得我很棒。 嗯 嗯，又开始要吃到饱的话、哦，就是又如果我的容量又开始调到1G 以上的话，我在捷运上可能会开始看手机了。 哦， 我现在出门都关掉数据的。 OK OK， 苦行僧。哇！好啦，那个人选择，当然不勉强了。我只是觉得， 那我在捷运上有人看到你说马克，我愿意把我的热点分享给你。 哦，好啊，谢谢。 你觉得马上实用吗？ 不，可是我那时候已经在看书啦，我就说嗯，谢谢谢谢，不用不用。 哦， 对啊， 好， 好，生活失败。那玛丽呢？ 我下次办手机的时候就会想到这个。 在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很多人在说什么什么网通是什么东西啊？ 对对对， 地标网通， 对，就是它， 就是它， 就是它，那就是已知用火， 它就是已知用火，是不是？ 对， 地标网通啊。 因为你不要认为直营店都是不会骗人、童叟无欺，其实他们也是上班而已，他们照公司走，公司给的是不会调手机价格的。像那时候我妈办 Note 5的样子， 嗯 ，Note 5其实已经调降到13500了。那我妈办那个费率是可以折8500，她就带5000块，然后她就办一个799，还不知道多少，反正就扣掉。可是我去直营店办一模一样的东西， 嗯， 但差了快6000-7000， 嗯， 不骗你，不骗你，不咆哮的，因为他们手机不会随时调价， 嗯， 那他讲的地标网通就是我所说的已知用火，大家就可以知道，以后不用一定要说哦。直营店不会骗人啦，直营店真的没有，我们那个东西，你所要选的那个手机已经没有那么贵了， 嗯， 但它还是当它刚发行的时候那个价钱在卖。 哦， 而且我的 iPad 哦，我好像是选 iPad， 我好像是年底的时候我是去再续3个月嘛，我选 iPad 还跟苹果的官网差3000块，19800我要买16800这样子。 这个资讯蛮有用的，地标 蛮有用啊，很多人都帮我叫我帮他办，因为高雄人都比较没有办法，因为没有这个东西嘛， 嗯， 高雄没有， 那，嗯， 只有北区才有啊， 嗯， 啊，他们就是其实就是办得快，跑得快，办一个物件他们应该有500-600的 commission， 他们只要办得快，对 commission， 然后再加上手机的差价可能赚不多，不要赚多，他们每周调价就大概手机每支大概赚500块， 嗯， 这样他们就让他跑得快，其实你们都不会上当受骗。不然电信其实是蛮模糊的啦。那我现在讲出来，一些电信业者做这行的，可能就会有点恨我了。 没关系啊，他们又不认识你。 不是因为没什么人在听啊。 哦，好啊。 也是啊，没有啦，很多人在听啊，超多人在听的。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 给台湾最夯的， 谢谢你。 没有生活就这样重伤我啊。 没有没有重伤你，好不好？ 谢谢国大小飞侠。 哦，最少了。70-80万人在听，会不会太少？ 没关系啊，那都是身外之物。 服务员， 对不起。 好了，那玛丽知道了，下次真的可以去看。 我知道了，地标网通。 也是，对，就是这样。 好， 谢谢你。 好，晚安喽， 拜拜， 拜拜， 拜拜。 喂。喂喂喂喂喂啊哦喂喂喂喂喂喂啊下面 快快点出去啊快快点出去啊快快点出去啊快快点出去啊 喂喂喂喂喂喂啊小米 快快点出去啊快快点出去啊快快点出去啊 快快点出去啊 给我的都是谁 是谁是谁是谁 给我的都是谁 买 快点 出 去 啊！ 买快点出去啊！ 买快点出去啊！买快点出去啊！买快点出去啊！ 嗨，你好， 你好， 你是谁呀？ 我是赖赖。 哎呦，好久不见！ 我很久吗？ 啊，没有。今天要跟我们说什么？ 没有，我只是想说，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 怎样？ 如果世界末日来了，然后你只能听一首歌，你会想要选哪一首歌？ 哇哦！ 世界末日来了，还要听歌吗 ？Alanis Morissette, All I Know， 居然马上讲出来了。 就是你会想要它伴随着你的到你的世界末日的最后一刻。 对， 对。 是。 那玛丽呢？ 世界末日我就不会想听歌啦。 哎，跟你玩一下人家的游戏规则嘛。 世界末日就是想要听世界末日的声音啊。 原来。 哇，他也接受好吧，那就好。 蛮随便哦。 嗯。 就是纯粹就是很想要突然想到这个问题，然后想要问大家，就问问点友们。 嗯， 对，然后 轮回吧。 就是，然后我是想要听。 你是故意的吗？ 我不是。 吴玛丽。 我不是故意的，是真的想回答一下我。然后我变成要中招了，所以搞得人不信真蛮狠的。挖坑给我跳。 谁挖坑？你自己挖坑自己跳、欸？ 不能老是这个样子啊！他们真的很常被讲到嘛。怎样啦？对吧？是你， 可以吗？ 好了，可以了。 难得我有这么正常的时候， 还好吧？ 是吗？那我想要分享我想要听的一首歌， 是吗？ 那你还没讲啊？ 是吗？是吗？是吗？ 我想要听《看淡》。 看淡。 对啊。因为是节目的最后一个啦。 所以你要看淡， 看淡了，不然你也没办法挽回。 就是哦。 好， 嗯，那我看问点友嘛，就是接力下去。 点友们，长发说他想要听500笑脸的安娜。 不是啊，这不能留到我们没有 calling 的时候再请大家来 app 分享，我们再来播大家要听的歌吗？ 红柚想要听 Sagai no Wari， 海里想要听，万里想要听。 好啊，那 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 爱言的情侣快给我分开。 OK， 好，晚安，拜拜， 拜。 好开心哦，1:18，02236399555，嗨，你好， 嗨， 喂， 喂， 嗨，马克玛丽， 你好，我知道， 小佑， 嗨， 对不起，对不起，我讲太快了， 小佑你好， 我今天要分享就是这周发生一些事情， 卡提诺狂新闻， 哎、欸，也还好，也没到那么狂 哦， 我要分享我在。第一件事情我要分享我要在 C 恰版看到的东西。 什么版 ?C 恰。 C 恰是什么版？ 就是在聊动漫的那些版。 哦。 他就是说在这周的 FF29 有一个。 FF29 是什么 东西啊？ 就是卖自己画漫画的一个厂子。 哦，我知道什么，他一开卖就赔钱还是什么的。 嗯， 差不多。对，就是自己印本子，然后自己卖这样子。 哼， 然后有一个蹦蹦跳母咪大赛，然后他就是说参赛者要穿上我爱母咪的 T 恤，然后要佩戴计步器， 嗯， 然后就是说要比跳绳、弹簧床，然后还有跳跳球，就是要比说谁跳的比较多下这样子。然后大家就会觉得，然后大家下面就会留言说，谁会真的去那边跳？然后就不会觉得说很羞耻这样子哦。 嗯， 这个话题好像离我们生活经验有点太远，我施不上力啊，不好意思。 哦，好，那我讲另外一个，就是我上周末就是去帮忙负责去接一组韩国团体的机， 嗯。 然后就是接一组韩国团体的机。 韩国团体是谁呀、 啊？ 神话。 对。 耶、yeah。 然后。然后他就是。 你去接机是你去 帮忙，就是负责去打工的 接待他们哦。 当 保镖。 当人墙。 人墙，嗯， 对。然后就是第一次体会到说。就是接机有多可怕， 还有很多人去欢迎他们，是不是？ 对，就很多人，然后就是感觉到就是他们的粉就是开始疯狂冲撞，然后就是想要突破人墙、嗯、去摸到他们的欧巴这样子。 呵呵呵呵， 然后 那你也可以就是疯狂摸他们的粉吗？ 我不想啊，就是觉得说、就是、 不想哦，为什么不想？ 那你可以故意裸体让人家摸你嘛，然后就 不要让人家 人墙都很享受的， 会不会就是 迷妹不敢伸手、欸？ 哎，说不定这样子会有比较好的效果，是不是？ 嗯， 不能疯狂的摸粉哦， 因为要摸也是欧巴回去摸粉，怎么会是人墙去摸粉呢？ 对啊，就是通常要的话，就是他们会 就是偶像会伸手出来去跟粉丝做接触之类的吧， 就插一个假手在那个口袋里面，嗯，然后你自己真手在摸人家粉丝，呜呼喂，哇，舒舒舒，耶耶耶，哦哦，哎，在乱摸，没有，我手插在口袋里了， 这是假手是不是？ 对啊，是假手。 然后就是隔天他们在开演唱会的时候，因为那天楼下是在开肥宅运动会嘛，然后就是我参加完之后就去，也是去楼上打工，然后去场内就是负责一些去维持秩序啊，然后撕票啊，嗯，然后 撕票 看有没有， 哎，是啊，神话粉丝，呵，把你绑起来， 不是不是，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然后就是看那个他们场内有没有人在偷摄影这样子。 你的粉现在在我手上。 好了，这个梗还没完。 你再不汇钱过来，我要把它撕掉， 哦。然后我就有抓到同一个就是比较那种大神级的粉丝，然后他就是连续拍了，不是连续，就是被我抓到八次，然后他就一直说 抓八次干嘛？ 就是在拍照，在摄影。 不能拍照， 对，场内是不能拍照的。然后他就一直说隔壁的明明就在录影，我只是拍个照，为什么不行？ 对对对 ，fan meeting 不能拍照， 不是，那是演唱会。 演哦， 对。然后我就想说，这很像就是那种闯红灯，然后就是说隔壁那个没有戴安全帽，为什么不抓他的那种感觉？就觉得说明明都是做错事，为什么就不能好好就是 认错？ 对，要好好认错，然后就是 游客李玲，游客李玲，快点 要放歌了吗？ 对， 好好好，然后就是觉得说，如果说就是好好就是说个不好意思，然后就把照片删掉，我觉得这样子大家都能开开心心，不是很好吗？ 这世界上有这么简单就好啦。 我就觉得好像 这世界上大家都有这样自觉就好啦。 我，啊，至少我觉得啊，至少我去参加，我看到的都就是，日常都还蛮乖的啊。 嗯嗯嗯， 对。马克玛丽有没有就是去听演唱会，就是遇到就是有看到一样是不受控制的 fan？ 好像没有不受控制的，就是你被提醒说我场内禁止摄影拍照，他们就会乖乖收起来，只是等人家走远了，他又拿出来。 对啊， 大部分都是这样。 对啊， 我是觉得就是。不要被抓到，你技术够好，然后不要被看到，我觉得就算了。可是要是被就是明目张胆的拍，然后又被发现的话，我觉得就蛮过分的。 哦， 对，然后在前面的那种就是那个鲤鱼区，就是都是站着的那种，就是在笼子里面那种，然后就是会有人在那种就是蛮推挤的，蛮厉害的。 嗯， 就是。觉得说好危险的感觉，就是要是只要欧巴一靠过去，他们就全部就是那个护城河都已经全部快到了。对对对，就是这种感觉，就是耳朵还有那个音响的声音，就是全部都快要被轰炸开来了这样子。等一下，马克，你喉咙还没好，你这样还没问题吗？ 有问题啊， 那就别喊了吧。希望马克早日康复。 谢谢你。 好， 再见， 拜 拜。 我不介意你慢动作，也不介意。 不是尤克里里的认错吗？ 对，你现在 为什么姗姗来迟你啊？ 我现在想听。 搞什么？ 我想听啊。 光一人分的解，买一人分的答案，真的我并没有觉得孤单。我相信你站在与我相遇的路上，马不停蹄。所以当我拥抱整个世界的孤寂，也相拥抱着你。我不介意你慢动作，也不介意这次先擦肩而过。某天我们总会遇到对方，然后说哦，原来爱是你哦。我不介意你慢动作，也不介意这次先擦肩而过。某天你会发现灯火阑珊处的我，等了你好久哦。 晚安，下一缘分的晚安，真的我并没有觉得孤单啊啊，光一缘分的街，买一缘分的答案，真的我并没有觉得孤单。我相信你站在与我相遇的路上马不停蹄，所以当我拥抱整个世界的孤寂，也相拥抱着你。 我不介意你慢动作，也不介意这次先擦肩而过。 某天我们总会遇到对方，然后说哦，原来爱是你哦。 我不介意你慢动作，也不介意这次先擦肩而过。 某天你会发现灯火阑珊处的我，哦，等了你好久哦。 站在与我相遇的路上马不停蹄， 都想抓紧先擦肩而过。 拥抱整个世界的孤寂，也相拥抱着你。 我不介意你慢动作，也不介意这次先擦肩而过。某天我们总会遇到对方，然后说好想哦。 你知道吗？台湾约每47分钟就有一名女性罹患乳癌。现在你可以为自己的健康把关， 养生才是根本。百年汉方通乳饮，陪伴你一生的养生饮。立即上网搜寻仙桃牌通乳饮，或拨打0800-302020，想你爱你爱你。 优福华语竞爷排行榜， 本周第887周第五名，张惠妹姐妹2016平行宇宙版。第四名831干啦干啦。第三名信京都男。第二名田雅货，赏你一个痛快。第一名吴克群，鬼来电。 每周日下午2点，请锁定由我黄丹妮主持的优狐纪念排行榜周日旗舰版。 我是台正宵。 1:30，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0223639955，嗨，你好， 喂， 玛丽， 哎呦，好久不见啊，想想， 怎么过那么开心？你真是、啊、 想想， 他有过得很开心， 想想， 你都骑在那个蜜拉乔瓦维奇身上，你刚喘成那样是什么意思？ 没有，我没有骑在他身上，我骑在后面。 想想，你又去哪玩了？ 我都跟玛丽一样去韩国啊， 不止吧？ 啊，就后来又跑到日本而已啊。 为什么你这么好？ 因为我换里程票。 为什么你有这么多里程？ 因为我爱刷卡。 为什么你花那么多钱？ 因为他赚得多啊。 屁嘞！ 就是要得到这个答案。 赚得多才会花得多，有进就有出，有出就有进。 不过我告诉你，我这次去日本， 转移话题， 住的那个饭店，我觉得蛮推的。非常推荐有女朋友的欧马克可以带着女朋友去那边好好的来一炮。 哪里呀、 啊？在草津温泉。 草津温泉， 嗯，日本的第一大名堂，第一名。 哪一个县市啊？ 从东京，然后搭新干线到清景泽，然后再从清景泽那边搭大概1.5小时的 车，然后就可以到草津，它是一个非常乡村的地方。 那你有买草津温泉粉送我吗？ 津是什么津？ 没有， 金金芦笋汁的 津。对，那个津。 为什么没有这样子好好的疼我一下？ 金金芦笋汁。 那边我只有买一个那个温泉泡的牛蒡。 所以他没有卖那种就是当地回家泡汤用的这样。 欸，这种台湾有卖那种假东西吧？ 可是很多日本的药妆店里面不是也会有各大什么产地的那种，还像是台湾人就自己做的。 那应该那些都假的吧？你怎么会相信这种东西呢？ 我就是很天真啊！ 我在台湾买 Kiss Me 就好啦。 哇！男主持人在打哈欠了，赶快。 干嘛？ 哦？没有啊，因为我刚刚听到有人在讲直播。 嘿嘿嘿。 然后我刚刚好就是。今天是礼拜一，对不对？ 嗯， 我上礼拜四，然后跟一个就是乐团的经纪人吃饭， 哼， 他请我吃饭，然后就聊到一个比较老的一个乐手， 嗯， 然后长得不是很好看，然后拉小提琴的， 嗯， 有必要补中间那一句吗？ 有需要， 嗯， 然后他就说啊，那个老师最近在玩直播。 嗯， 在玩大陆的直播， 嗯， 然后我说哈，因为他们已经大概四五十岁，应该都50多岁了， 嗯， 大概跟我爸妈差不多年纪， 嗯， 然后他说他现在大概一个月可以赚6-7万， 嗯， 我想说什么他长这个样子，然后，我知道长得好像不太对，就是他年纪这么大了， 嗯， 然后他居然可以靠着直播，然后。月收入6-7万，他又不是说像 直播的内容是什么？ 拉琴啊， 拉小提琴， 拉琴， 可能他的琴艺一绝啊， 有亲和力，大家想看他， 就跟你直播弹钢琴，搞不好你也赚超多的。 对，所以我后来就是趁机， 所以要开始直播弹钢琴了。 对啊，你那么萌， 而且你还可以穿皮卡丘装， 你这么萌，你最适合做这件事了， 上半身都不错欸。 你不用裸上半身，你就穿皮卡丘就够了。你从一开始就是用你萌萌哒眼神，然后再穿皮卡丘就够了。然后再还有你可爱的猫咪，谁受得了？ 而且你要故意把你自己弄得蛮热的，就是双颊红红的时候最可爱。就因为你热的时候就白里透红啊 ，cute。 对啊， 反正我想说啊，这样都可以月入6-7万、嗯，我是不是好像可以发展第二春？ 是啊， 然后所以我就去。就是去申请的那个直播平台， 哪一个？斗鱼哦， 花椒 哦，花椒哦， 对。然后你知道，就是因为台湾人还不能就是 不能换钱， 不能方便这么方便的申请， 嗯， 然后就还要上传那个护照、台胞证、 台胞证 给客服那个线上客服看， 嗯。 然后线上客服这我凌晨一两点都还有人在，超酷的， 嗯。 然后我就给他看，然后就通过， 嗯。 然后反正我也是隔了几天之后，我就昨天吧。还是前天了，我才就第一次正式的开直播， 嗯， 然后因为我就有点害羞，然后我就选那种凌晨大概3:30那种时候开， 嗯， 然后才刚开，然后就很多人来看，然后想说，哇靠，就是 有事吗？ 对啊， 怎么这么多不是睡觉的人呢？ 对，而且就是他们也都不说话，就说萌萌哒，萌萌哒， 每个都说你萌萌哒， 就还就有。有几个这样子， 萌萌的是他们打字，还是他们会丢出一个东西，一个图， 哦、 就是萌萌的，萌萌的， 没有没有， 就是打萌萌 哒，萌萌哒， 主播你萌萌哒， 好可爱哦。 然后呢，就我比较意外的是，就是有人就是真的就是会乱送钱， 嗯。 然后我说大概开了大概一个多小时吧， 嗯， 说大概赚了300-400块 台币， 应该是台币。哎、欸，不对耶，如果那个是花椒，我不知道那个币别要怎么算。 嗯， 那如果是换人民币的话，那不就是乘以4，那就是1600。 嗯， 反正只要400个豆豆。 嗯， 然后我都没在干嘛，我想说， 所以你只有弹琴，你也没有对话，就是 一直弹。我那天其实没有怎么弹琴，我就是一直就是拿着手机，然后 看着镜头而已。 你看着镜头，然后 超夸张， 然后我就说 镜头而已。 那我就说，我就一直对镜头说，哎、欸，这就是可能有100多个人在看我。 嗯， 然后我就说，哎、欸，现在有100多个人，但是都没有人跟我讲话。 嗯， 然后就是偶尔会跑出几个人讲话，然后有人可能问我一个问题，比如说问我就是几公斤， 嗯， 然后回答完之后，他就给我钱。 哦，好病态哦！ 哎、欸，我觉得强强好适合去花椒哦。 不知道哎、欸。然后， 但是有一个就是有一个才艺，像强强做蛋糕，就有一个才艺，就是非常非常吃香。然后像会弹琴，有一个乐器，一个才艺就很吃香。 你可以朗诵英文诗集啊， 也不错啊。嗯，然后上面有一个英文老师，就是长得也是蛮帅的。然后他们的专业配备都还蛮专业的。 英文老师，你可以， 我 觉得你可以，而且你现在越变越帅，跟以前比。 我不行， 真的 你好棒， 你越来越帅， 而且你又刚染头发， 真的你染头发哦？你染什么颜色？ 我染金色。 你认真？ 我现在是鬼冢英吉， 好老 哦！对不起，这太老了， 根本没有人知道， 没有人知道鬼冢英吉是谁， 真的老翻了。 我是 Justin Bieber， 唉，反正我都觉得很，然后就感觉好像很多那种孤独寂寞的少女，嗯。然后就是我可能，而且我那天长很丑，就是我戴个眼镜，然后头发都没有妆，然后穿着睡衣，嗯，然后有人说喜欢你那种专注的表情，但是我根本没在干嘛，就在发呆，嗯，然后后来就因为都没有人跟我聊天，我就很无聊，然后我就把手机放在那边就开着，然后一边开着一边编曲，也还是有钱赚，嗯，我觉得说中国真的那么大。 是啊， 中国真的那么大？ 是啊， 所以你们也可以去看一下。 可是我们就是没有一项 才艺， 不需要。他们很多人都没有才好，就看那些人，根本很多都没有才，认识很多奇形怪状、乱七八糟。你们只要有脸蛋就够了。 我们也没有脸蛋， 对啊， 我们什么都没有啊，怎么开啦？ 好看的人这么多， 你们也没办法一边录广播，然后一边。开对不对？这好像违法。 一边录广播一边开是可以啊，但你就没有办法顾到直播的人啊。 哦， 对不对？对啊。 然后只是觉得还蛮、就是、 发达了以后，请记得找我。 这世界蛮奇妙的。 发达了以后，请记得给我钱。 我好好考虑一下啊。 给我豆豆。 好，给你。 为什么是这样差别待遇？为什么大家要这样差别待遇？大家都爱我玛丽，又不爱我。 我要的是豆豆而已，你要钱，我要豆豆。 豆豆就可以换钱啊！ 要很多豆豆才能换钱。 豆豆就是钱。我只是直接一点，这样不行吗？大家为什么都不爱直接的人呢？我很真诚的，我很真诚。 乖， 我很冷静。 尤克里连认错来咯来咯来咯 冷静啊 冷静、欸、我很想听到他这么大人似的 他真的吓到哎、欸、你真的吓到 没有啊怎么可能 哦那就好啊 嗯晚安 晚安 拜拜 先跑再说 叫彼此都在孤独里忍住伤心 所以想象是不能大声跟他讲话 他会愣住 大声讲话好你就会觉得哦这个人变了 不妙不妙 对这个气氛不对我赶快走有点有趣 错误的决定我要告诉你我不愿意叫彼此都在孤独里忍住伤心 你自己都知道这错误的决定了，你干嘛要告诉对方、啊？ 人嘛，就人、啊、 前后很矛盾哎、欸。我要这么高兴，我还是你，那你就不要讲啊。 我错误的决定，那我已经把你拖下水了，对不起，我现在跟你说声对不起，认错，拍谁？我跟你在一起是我瞎了狗眼。 哈？哈？ 道歉大会是男人的话，不会有男人不喜欢邱主任。 求什么？ 求主任呢、啊？你没有看那个、哦？ Oh, 不喜欢他话， 不是男人。 一个人走在傍晚七点的台北， 什么几点？ 七点的台北 City。 七点。 等的心痛就像黑夜一样的来临。I hate myself， 又整夜追逐梦中的你。而明天只 这个男的不爱他了吗？ 我现在有认真在听歌词，是不是？ 因为我好像没有仔细听过。 所以说这一首歌要送给台湾阿童咯。 不是啊，他 他还爱他， 会有心情飙假音，就不是 对，这不是吧？ 是我自己错误的，我怎么告诉你我还爱你？是我自己做的决定，所以你根本不爱我啦！你认什么错？错误 的决定，我还爱着你，是我错误的决定，我不应该再爱你了。OK， 邱主任。 02-2363-9955，喂，你好。 喂，你好，玛丽。 哎呦， 马克。 哟， 不是感冒了吗？ 哎，对呀、 啊。我跟你讲，你去买那个杨桃哈、 哦，不能吃水果啦，不能吃酸的啦。 杨桃不是酸的， 不然杨桃是甜的吗？ 杨桃是涩涩的。你懂吗？ 斯巴达西 Niki 你超可爱的、哎、 哇，超越我想象，超越我想象， 可爱到爆耶、 哦、我天， 不然是你，不然把你买回来你就把它 蒙蒙的 洗一洗，然后削削那个尖尖那个旁边那个嘛，然后你就切一切就吃就好了。 哦哦哦哦 就不会咳，它还有止咳化痰呢、 哎哦。 你不能放在冰箱冰哦。嗯嗯、 哦, 哦，我知道，我知道。 想知道哈、 哦？我知道，我知道。 哦、我为了要打电话进来跟你讲说吃杨桃的事，害我在这边现当空。那个， 今麦愈来愈寒，你紧转去啦。 对啊，我真歹势呢。你感冒，我是要安怎啊？ 我们是好朋友嘛，好朋友就是互相照顾啊。啊你。我看你要主持节目要熬夜，这样子感冒会好不了哦。 对啊，我无主持节目，我无钱，无法度去看医生啊。 所以你现在买水果啊，就是买、 啊、买水果，医生就讲袂当吃，吃水果你会扫袂停啊。 你著吃杨桃就无唔对啊。 不是啊，医生讲果子拢袂当吃。 嘿，对啊，听医生的话啊。 全部。全部都不会这样吃，他 说的 他说的嘿 对医生说的 他就有抓。 我记得我爸爸咳的时候都去买杨桃吃， 然后爸爸是不是咳了两年？ 咳了更厉害。 没有， 哎呦神奇了。没有没有，爸爸没有咳了。 那你就要睡饱一点才有免疫力啊。 好好不 OK 好 OK No problem. No problem. OK. OK. 好，那祝你们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拜拜！ 拜拜 ！Miki 今天好棒哦！ 对啊 ，Miki 也在进步，大家都在进步，越来越进步。 YouTube 的分享连结， YouTube 的编码，现在影片越来越多，编码都越来越长了，好麻烦哦。 编码什么意思？ 就以前分享连结可能就只有五个英文字或是数字啊，现在就好长哦，1234567890，已经到十一、十二个。 怎么瞬间变那么多？ 对啊，大家狂传影片上去，这个编码又怎么办啊？ 如果我是一朵花，那又为谁而绽放？如果我是一只鸟，要往何处去飞翔？一颗星星的闪亮，不足以构成一个星象。一棵大树的总和，季节单一的重量，真理腾空了孤寂的环境。 之内让人想要 Shiny 姚逸晴， 我不也别忘你，就别让我揪心，算我怕你竟非持续加深情，我不也别忘你，就不跟你游戏，别再乱着看我该怎么办 baby。 玩笑话有关于你的动态。